怀疑敷衍正于笑情变，竟不敢相见。日日夜夜赞好，长情如何尽头，怎知你我有几好。一颗颗心受到，他一堆堆爱慕，心里还是有问号。问候问罪也好，情怀沦为